想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首付低至20%日供仅需36元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6666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小学生挑食厌食偏食者日益增多很多学生都养成了喜欢吃零食不爱吃主食的习惯今天是5月20号全国学生营养日提醒您注重孩子营养健康合理搭配膳食伴孩子茁壮成长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喝罢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吹笛响，笑意写在脸上，恨意去相聚笑场，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过目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相见的笑路上。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959小记者暑期英国夏令营报名仅剩最后几天，小记者们即将出发奔赴伦敦。7月24号，北京航班直达伦敦；8月7号回国，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并且会在好音乐95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 大家好，

秋天，你说我的一双眼看不清谎言，才会相信谁的心不会变。 下一回，岂不空前相会？我跟你像。 个祖国遥遥十万八千里，我跟你相遇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是缘分是巧合让你我成为兄弟，是可遇不可求那种无形的默契。 一杯在天空中相会，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让双腿跳脱千山万水，从来不累终不悔，也在他乡交汇。 你是谁为我擦到两泪，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风一吹世间的传说转眼就破碎，过后对我们尽力而为， 守一回将一追，浩瀚宇宙没有极限的范围， 小天地大智慧，无极世界即使在你我心扉， 手一挥掌一推，轻轻心灵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